耶勒米亚先知书第二章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你去向耶路撒冷大声疾呼说，上主这样说，我忆起你年轻时的热情，你订婚时的恋爱。那时你在旷野里，在未耕种的地上追随了我。以色列成了上主的圣民，成了他收获的出果。凡吞食他的都要有罪，灾祸必要因此降在他们身上。上主的断语。雅各伯家和以色列家的一切家族，你们听上主的话。上主这样说，你们的祖先在我身上发现了什么不义，竟远离我而去追随虚无，自成为虚无呢？他们也不问一问，那曾引我们由埃及地上来，那经过旷野、荒原和崎岖之地、干旱和黑暗之地、没人游历、无人居住之地引领我们的上主，现在哪里呢？我引你们进入肥沃的土地，吃食其中的出产和美物，但你们一进来就玷污了我的土地，使我的产业成了可憎之物。司祭们也不问一问，上主在哪里？那些管理法律的不认识我了，那些为人目的叛离了我，先知们也奉巴尔讲预言，追随无能的神旨。为此，我要控诉你们，上主的断语，也要控诉你们的子孙。好吧，你们往基廷岛屿去观察一下，派人到科达尔去仔细调查，看看有没有与此相类似的事。难道有一个民族更换了自己的神旨，虽然他们并非真神，但是我的人民竟以自己的光荣换取了一个无能的东西。诸天，你们对此应惊骇颤栗，大为惊异。上主的断语。因为我的人民犯了双重的罪恶，他们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，却给自己掘了蓄水池，不能蓄水的漏水池。以色列岂是奴隶，或是家生的奴隶，为什么竟成了人的掠夺物？狮子向他咆哮，高声吼叫，他们使他的地狱成了荒野，使他的城市化为灰炉，无人居住。连诺夫和塔里培乃斯的子民也削去你的脑袋，你这不是自作自受吗？因为上主你的天主在路上引导你的时候，你竟离弃了他。现在你又为什么跑到埃及去喝尼罗河的水，跑到亚述去喝幼发拉底河水？是你的罪恶惩罚你，是你的不忠责斥你。那么你应该明白觉察，离弃上主你的天主，对我没有敬畏，是如何邪恶和痛苦的事。我主万君上主的断语。的确，从古以来你就折断了你的轭，挣断了你的绳索，说，我不愿服从，反在一切高丘上和一切绿树下眼卧行吟。我种植你时原是精选的葡萄，纯粹的真种子，你怎么竟给我变成了坏树？ 成了野葡萄。现在，即使你用碱洗濯，多加卤汁，你的罪污仍留在我面前。我主上主的断语，你怎能说我没有玷污我自己，我没有追随过巴尔？观察你在谷中的行动，便知你的行动无意一只到处游荡敏捷的母骆驼，又像一头习惯在荒野急欲求配呼气喘息的野母驴。谁能抑制他的性欲？凡寻找他的不必费辛苦，在他春情发动的月份就可找着。留心，不要使你的脚赤裸，不要使你的喉咙干渴，但是你却说，不会，不可能，我既爱一帮神祇，我要跟随他们。就如小偷被人发现时感到羞愧，以色列家，他们的君王和首领，他们的司祭和先知，都要同样蒙受羞辱。他们对木偶说，你是我的父亲，对石碣说，是你生了我。的确，他们不但向我转过脸去，而且也以背向着我，但是在他们遭难的时候却喊说，起来拯救我们。你自己制造的神祇在哪里？在你遭难的时候，他们若能救你，就让他们起来，因为犹大，你神祇的数目竟等于你诚意的数目。巴尔的香坛与耶路撒冷的街道一般多。你们背叛了我，为什么又向我提出抗议？上主的断语，我打击了你们的子孙，竟是突然，你们没有受到教训。你们的刀剑如同一只凶残的狮子，吞灭了众先知。你们这一代人，体会上主的话吧，难道我对以色列像一个荒野，或像一个黑暗的地方？为什么我的人民说，我们获得了自由，我们不再来找你？一个处女岂能忘了自己的真实？一位新娘岂能忘了自己的彩带？我的人民却忘了我，时日已久长，无法计算。你怎么会如此想尽好方法去求爱？你也将你的方法交给了邪恶的女人，连在你的衣边上也发现无辜穷人的血渍，并不是在挖掘洞穴时你捉住他们，而是在橡树边。但你还说我是无罪的，他的愤怒已离我远去。看，我要审判你，正因为你说我没有犯罪。你为什么这样轻易改变你的道路？你必要因埃及而蒙羞，犹如曾因亚述而蒙羞一样。你毕竟要从那里抱头出走，因为上主摒弃了你所仗势的，使你不能靠他们获得成功。